你说最近常想起我的小手和小脚，小手长大后再没有跟你要过拥抱。年幼的我在你背上留下多少欢笑，可现在回家才发现你们悄悄累弯的腰。多少次把我扶起，转身又摔了一跤，抬头的一瞬间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。如今不在你身边，你千万可别摔倒，叫一声爸妈能有人回答比啥都重要。都说养儿养女为了防老，可你总说自己过得挺好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却没在你身边尽孝。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。看着你们黑发变白发，我怕你们再等不了。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？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？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？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听话，不再让你们操劳。摔了一跤，抬头的一瞬间总看到你疼爱的微笑。如今不在你身边，你千万可别摔倒，叫一声爸妈能有人回答比啥都重要。都说养儿养女为了防老，总说自己过得挺好，辛辛苦苦把我养大，我却没在你身边尽孝。你们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，等我成为你们的骄傲。看着你们黑发变白发，我怕你们再等不了。是不是我们都不就不会变老？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？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？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听话，不再让你们操劳。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，你们就不会变老？是不是我们在撒撒娇，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？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，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？下辈子我一定好好听话，不再让你们操劳。